心灵环保。主持廖一法师刘远芬。 好啦，咁听过咗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直播室咧就有廖一法师喺度嘅。廖一法师你好， 你好啊，刘彦芬你好，大家好。好 廖一法师啊，头先我就喺未开麦之前咧，同你有机会倾下偈嘅咁样啦。我就话喂，我哋今日互相咧都有啲咁攰，我觉得。 我对得电脑耐咧，我就会噶啦。 系咪啊？咁你会唔会有时咧会攰到有啲掹疹啊，甚至会心情会低落？会唔会法师会唔会心情麻麻地噶？ 我唔会噶，我想眼我瞓觉 嘅。只要你瞓觉就 OK 啦。 我应承你，我应承你做完十点钟你之后你瞓。瞓 觉 ，OK。不过今日咧，我就同阿廖威法师讲，我呢排咧，我就自己觉得自己个情绪起落咧都几大。一来可能工作好忙，好多嘢做，好多嘢咧都讲得好紧要嘅。同埋因为我自己好多节目啦，咁有时你发觉，究竟我仲可以俾啲咩啲听众咧？究竟我仲可以即系散发一种乜嘢嘅力量？我哋讲正能量啊嘛， 问得好啊， 即系有啲咩我仲可以散发俾佢哋啦。咁我但系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啦。 不如人系需要时间咧，静下来思维嘅。睇下自己仲有啲咩嘢，或者自己究竟系什么东西， 系 咁先至可以话自我提升啦，先有进步。 系啊，我最近自我提升唔到啊，好麻麻地嘅，所以需要好好咁样反省同埋检讨一下先得。 系啊，我咧就因为系忙于咧去处理紧呢、這个，过去有位大德叫啊。广音老和尚，唔知 广音啊， 系啊，广音 系广州嘅广， 系啦系啦， 系广州广， 广嘅广吓，广嘅应该读广， 系 广音，音系金字边侧边咗个欠字 ，OK， 阴差大人 嗰个， 广、音呢位大德，我处理紧喺一本书入边嘅一啲法句嘅，咁、我觉得佢一路都提醒我哋话，要放下处理我哋自己个人嘅事情咧，其实嗰啲尘垢啊，嗰啲尘垢啊，好多嘅。 系 你处理唔完噶，处理完今日嘅，咁听日又有，后日又有跟住来嘅。咁你几时叫完啫？入到棺材嗰日都未完。 系 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哋要学习咧，点样将生活系放到最基本、最基本。 嗯， 啊、对呢啲嘅名利啊，或者一啲欲求咧，放到最淡薄、最淡薄。因为要处理嘅嘢，你系永远处理唔。 同埋我开始会谂，究竟我哋生命最重要系咩啦？即系我开始有啲迷失。我唔知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会唔会有我呢种迷失嘅感觉咧？ 有迷失啊？点样咧？即系系边个？系迷失定迷失啊？ 迷失，失去嘅失，失去方向嘅 失， 系啊！即系究竟乜嘢系叫最重要？乜嘢系叫冇咁重要？所以人生里面最重要嘅系咩咧？啊，咁呢个系我呢一年里边我会的起心肝好好咁谂嘅一个话题嚟嘅。 咁我就会建议你咧，人生入边最重要咧，就先咧保得住咧我哋呢一个人生先， 呢个身体啊。 呢个身体，咁唔系就系一生，唔系净系一生要保住呢个身体，下一生都要保住呢个身体。咁问题我哋点确保下一生都保得住呢个人生咧？咁就要睇我哋今生咧所作。或者个思维， 点解会突然间好似好失落咁样同我廖威法师咁样讲咧？因为我哋有一个好深刻嘅体会咧，我觉得人嘅价值咧，好多时候好在于人哋点睇嘅。最近我就访问咗个艺人叫谢天华，咁啊拉丁歌现象好劲啦喺香港。咁我最近访问佢嘅时候咧，我发觉佢都系一个好俾心机，廿几年以嚟咧，佢不停喺自己工作岗位努力，佢演戏咧系佢希望做到自己最好嘅。最近因为佢扮演呢一个嘅即系警察卧底嘅角色啦，咁所以就一炮而红，咁甚至喺网上面有十几万人咧。支持佢，佢唔好死啊！佢唔好死、啊。咁我访问佢嘅时候，我有一个好深刻嘅体会就系、是，其实咧谢天华喺过去廿几年都好努力，但系原来咧我哋对一个人嘅睇法咧，只系在一念之间嘅啫。佢、哇，佢好掂啊！原来佢个人，哇，原来佢做戏咁好，哇，原来佢点？原来佢背后仲代表英雄啊，同埋正义添。我觉得好讽刺啊！点解我哋？咁当佢 时怀运道啊， 系时怀运道， 佢个即系好嘅业报到啦，咁样 咁未。咁但我就话啦，其实佢一路都系好努力噶，但系从来啲人佢讲佢嘅时候，从来都冇人去讲，哇佢嘅演技好啊，佢做咩好？但突然间变得佢嘅演技真系原来好精湛。 呢个正正就系佛陀一路都提醒我哋话，点解我哋一定要广结人缘？点解一定要？因为你做任何工作，尤其是演艺事业添，更加要咧同人咧结嗰个缘咧结得好好啊。因为你唔发觉咩？有啲人又唔识做戏，又唔识唱歌，唔知点解咁红得咁紧要嘅。有啲人咧就好用心嘅， 但系好努力去做， 佢付出好多嘅，但硬系咧即系仲争啲，仲争啲。呢个结缘系好重要嘅。 系，所以我就话啦，其实喺呢廿几年里面咧，佢一路默默耕耘去做，咁但系原来就等呢一个嘅。 机会喎，先嚟揾到。 你知唔知啊？无论你系做前线嘅幕后嘅好啊，前即系尤其是系前、前幕前嘅人啦。啊我哋叫观众员， 好紧要噶，我哋都系观众员噶嘛， 系好紧要噶。那个员一到啦，咁就算你系几唔识做戏人都觉得啊，佢几好噶。 系冇错，咁同埋我哋都讲头先讲开呢样嘢咧，我哋会听众员嘅，好似我哋有啲同事或者我自己都系，有啲人会好中意你，但系有啲人争到你死，你唔好喺度讲埋啲咁嘅嘢啦。有啲人就啊，我中意听你讲嘢。如果我哋咧，但系我哋做，即系我觉得我从佢嘅身上我体会到一样嘢，即使一个人咧，即系譬如。譬如话，从来可能喺过去冇人用说话去肯定佢，唔会好多人去肯定佢都好，但佢要好有信心肯定自己咯。如果唔系嘅话咧，因为嗰个人对我有缘嘅关系咧，所以佢就觉得我好好。但系嗰个人同我唔结缘嘅时候咧，佢觉得我好唔掂。咁、我嘅人嘅价值，如果只睇呢啲人对我哋嘅评价咧，我哋会好惨咯。 调翻转头又咁样睇咧，如果我哋系要咁样去睇人嘅话咧，即系我哋因应别人嘅行为，我认为好，我哋嘅心系一个欢喜贪足心。或者佢嘅行为唔好，我哋心系一个憎厌讨厌嘅心。简单啲嚟讲啦，别人嘅事情关我哋咩事咧？点解我哋会将嗰别人嘅事变为自己嘅烦恼咧？系咪应该要识得抽身咧？ 系， 即系我哋叫做话抱住一个平常心咯。 咩都系要有平常心先得啊。但我哋讲啦，就系、是、阿法师而家咧去到呢个阶段咧，讲平常心咧，好似好轻易。但我就话啦，成日都我哋讲嘅啫，但系平常心咧真系唔系咁容易做噶会。 不过你试下另一个角度睇啊，即系我哋好多时候咧，有时候工作环境入边咧，佢咁样做真系唔啱啦，咁你自己好嬲喎。 系。 咁如果系对方做错咗件事干，而我哋要自己咁样去 生气嗰种愤怒， 生气咧。有冇必要 咧？冇必要噶， 我哋只可以话哦，知道啦，依样嘢咧就自己要提醒自己，以后唔好去犯同样嘅错。 喺佢身上，我见到佢嘅问题， 系啊， 记住千祈自己都唔好咁样。 系啊，我觉得咁就已经系得着你噶啦。 系， 点解要因应别人嘅过失而俾自己陷入一个大烦恼啫？唔需要噶，但又唔需要因为别人做咗咩事个，我哋就自己骄傲就话系佢咁蠢嘅啫，系咁傻嘅啫。嗱，俾我咧就唔会啦。因而就生起一个傲慢嘅心，又冇必要。 O、okay、K， 但系好多人会咁样样噶噃。 都系噶。 系啊， 你都唔好话好多人。自己有时都会系咁嘅， 系啊，即系系佢戆居啊，系佢傻啫，系嘛，系人都知道唔会咁样噶啦，咁呢个唔系咁样讲嘅。 系，同埋你讲一个好最重点嘅地方就系，别人咧做一啲唔啱嘅事，当然我哋觉得可能睇唔顺眼，或者我哋不屑啊，或者不耻，但系对于我嚟讲冇增长喺呢个部分。 系 吓，最紧要就 同自己冇关系啫， 系啊，有关系噶。O K， 咁我会记住呢件事。 系啊，咁但系我哋可以喺别人嘅错误度睇到话，喂，如履薄冰，我以后自己咧可能会喺同一个嘅。境况之下，自己可能做的可能个反应啊，或者所做的行为比佢更加糟糕添。自己提醒自己唔好去行别人嘅过错过失咯。 这个 已经你就会好感恩啦。啊，好彩佢做错啫。咁即系我知道咧，以后我唔可以咁样讲嘢，唔可以咁样做事。即系等于最近呢个人啊，谢天华都系啦，之前啊 饮醉酒啊 揸车嘛，咁佢而家都识得话，以后唔好咁样。 佢而家请咗司机添啊。 系，即系以后千祈唔好再咁样去犯啦呢个失。咁我哋睇到我哋就。应该唔好系，有啲人就会用一个叫做啊嘲笑啊，或者系我哋叫做啊咩啊， 嘲笑佢话佢做得唔 系嘲笑啊吓，或者系即系去话人哋咯，咁我觉得又冇必要嘅。 啊！你都法师啊，其实咧一阵翻嚟咧，我好想同你讲下，因为上个礼拜我哋或者呢几个礼拜咧，我哋都提醒啲听众啦，叫啲听众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做错咗啲嘢，但系咧我哋可能冇乜机会去同人哋表达嘅，但我心里边有一个结啦，好想同人讲，咁我哋提供呢个大气电波啦。如果你真系想嘅话咧，你可以写信嚟话俾我哋听，咁我哋透过大气电波帮你讲啦。咁亦都可能喺佢写嘅过程里边咧，佢体会到自己即系嗰个点解要道歉啊，同埋跟住进一步嘅时候，除咗同我哋讲，系咪同我当事人可以讲咧咁样啊？有啲时候 即系我哋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将嗰封信，好似上个礼拜咁样， 读翻出嚟。 系啦， 讲翻出嚟系咪啊？咁如果啲听众咧听到我哋呢一个呼吁嘅话，如果你话有啲说话你好想同人讲，对唔住，一路都系你一个心里边嘅结嚟嘅，系你觉得你好想做而冇做到嘅话咧，啲听众咧可以系电邮俾我哋，话俾我哋听佢想向边个道歉啦，点解要咁样讲啦吓？咁我哋会将佢嘅内容系读翻出嚟嘅，咁啊俾个电邮地址大家好唔好啊？咁啊电邮地址咧就系 radio.fm104@gmail.com 嘅，咁啊转头翻嚟我哋再倾下。 廖一法师啊，头先我哋讲开啦，就话如果大家咧一路都有一个心结，呢个心结就话你觉得有你对人唔住嘅，一路你唔知同边个讲，当然本来好想同嗰人讲啦，但你讲唔到出口啦，甚至乎嗰个人已经唔喺度嘅，咁你想讲你都讲唔到。咁我哋希望提供一个机会俾大家，如果有呢咁嘅情况嘅话咧，你可以写一个道歉信过嚟咧，系我哋为你喺大电波里边读出你嘅道歉信。而廖一法师，我好希望透过呢个机会咧，等啲听众咧。除了听人的道歉信之外，都听一下你怎样 去抚平这些人他们心里面的结，好不好？ 都是一个心灵环保的、 啊、 一个很好的一个练习。 好啊好啊，即是一语咁话，我再次提醒大家，你可以即将这个的即信件电邮给我们的，那就是 radiofm104@gmail.com 的。在这个时间不如我读这个的信件，这个就是一位听众 send 过来给我们的，他叫淑仪，他说妈妈，虽然你突然间离世已经是三个月了，我想藉着这个机会向你讲一声对不住，在你未中风的时候，咁我哋咧就好多时候都会令你系唔开心嘅，我哋唔懂得爱惜你啦。到你中咗风之后，我哋一家人开始合力照顾你，但有时咧你唔听话，我哋有时咧会唔耐烦，会向你发脾气，而你成日都会讲话自己冇用，连累咗我哋。妈妈，冇你呢段日子里边度日如年，你系我哋嘅好妈妈，淑仪想。 一个好孝顺的女儿。 是啊。 是啊，即通常这些个案都常常看到的。 是啊，我都很同意你 讲。是啊，因为到中风啊病人。 离世啊。 是啊，病人那个觉得自己是家中的一个妇女啦、 嗯。 自己情绪又不能掌控啦。越是这样呢，个情绪呢就越猛整。 嗯。 而家人又不知道怎样去处理。咁好多时候佢都好啊，佢有我相信佢係有家中有其他嘅 兄弟姊妹都唔定 一齊去輪流照顧佢、嗯。如果有啲係得一個嘅，仲辛苦啊。 咁、嗯、 但係做病人嗰個又活好不即係一定會諗到話啊，依、這個係一個婦女啊咁啊。其實係去到依個環節咧，如果係有宗教信仰嘅咧，係容易好多嘅、嗯。譬如大家一齊坐埋一齊，無論係攞經書出嚟啊，一齊去讀某一章節啊。嗯，或者一起做一个我们叫做重佛号啊，或者祈祷啊、嗯、或者是唱圣诗啊，是一个舒缓的。 嗯， 因为你透过现世间的任何一个方法呢，要抚平那个情绪，或者是让病人可以稳情绪稳下来呢，去到这些位置呢，信仰是嚟系一个必然的一个心灵的妙药来的、 嗯。 除了这个方法呢，我觉得是好好之外呢，我找不到其他就要找啲人去傾讲啊，都於事无补㗎，帮唔到啲乜嘢嘢。 不过头先你咁样讲呢，即係令我諗返起我哋做人仔女嘅好多时候呢，到喺我哋真係亲人喺我哋身边啦，可能我哋会觉得好遗憾啊，觉得係好多嘢我哋做得唔够好啊。但呢，当佢喺我哋身边嘅时候呢，其实我哋都唔係咁成日都觉得要好珍惜㗎喎。 係啊，呢、這个亦都系我常常都同大众讲话，如果你哋仲有父母在堂呢，其实就是你哋个福气嚟嘅。你哋应该呢多啲啦，去亲近父母，去供养父母，关心孝顺父母啦，多同父母倾倾讲讲啦。个原因就係、是、本来父母就係我哋应该要去做一个回报啊，感恩嘅，并且要去行孝顺嘅。咁而一个孝心嘅人呢，佛经常常都有讲啦，自然咧，即系都会得到个天嘅庇荫啊，佢、嘅眷顾啊，因为呢个系孝心啊嘛。咁你谂下啦，仲有父母在堂嘅，等于我哋可以因为行孝方面咧，去积聚我哋嘅资粮，几好、啊， 几抵啊！ 嗬，系啊。咁、所以即系我哋点样对街外人好咧， 系一回事啦。 即系始终都系要对翻自己，由屋企自己嘅父母做起先系最好啊。 但系你咁样讲啦，我就觉得好有趣咯。我哋永远都系好多父母都会讲，或者兄弟姊妹都会讲，佢对街外人好过我。好多 系 好得意吓，咁啊当然咧，街外人唔系成日对住啦，咁但系父母就系成日对住，同埋我哋成日都话系老讽啊，咁佢一定系咁噶咯，阿妈一定系煲汤俾我饮噶，有咩要好特别会记住，但系街外人唔系，我哋都要下气气咁样。 我记得咧，曾经咧有一个真人真事咧，就系话有一个妈妈，咁佢咧就好中意咧去食一样，假设讲系菜包，佢就好中意食嘅，唔系好唔中意食嘅。咁、其实佢系好中意食噶，咁点解啲仔女咧？到佢过身之前咧，就问妈妈你中意食咩啊？我买嚟俾你食啦。佢竟然噏菜包，咁你仔女话唔系，妈妈 你好唔中意食呢个菜包， 你不嬲都唔中意食噶噃，你点会而家会中意食嘅咁样？咁妈妈就冇出声。咁后来咧，到妈妈过咗身啦。 佢哋做自己做人嘅父母啦，佢先至意会得到。其实个道理喺边咧？由细嘅时候咧，譬如仔女中意食乜嘢，父母一定会俾个仔女食嘅。咁有一次咧，呢、這个嘅叫啊做仔女嘅人咧，佢就话慢慢大啦，佢就话台面咧就得两个菜包，咁爸爸一个，我一个，妈妈就冇啦。咁佢所以就问妈妈： 妈妈你食唔食啊？ 吓，咁妈妈就话：你食啦，你食啦。点解你唔食啊？我唔中意食啊。就系因为咁样啦。所以咧，佢成日认为咧，妈妈好多嘢都唔中意食。到佢要过身啦之前啦，精神好些少啦。佢问妈妈：你想食咩阵时？妈妈竟然咧讲嗰啲咧，系过去佢认为佢唔中意食嘅嘢。 系。 咁所以佢。佢到佢自己做人父母啊， 佢明白点解 佢先至明白点解当初妈妈会讲话佢想食嗰啲嘢，系佢以前同我哋讲话佢唔要食嘅嗰一刻咧，佢好追悔啊，佢翻唔到转头啊，即系阿妈妈走咗啦嘛，已经，咁所以佢先谂到，哎呀，原来过去佢讲嘅话，你食啦，你食啦，妈妈唔中意食，其实唔系妈妈唔中意食啊，系唔够啊。咁所以咪佢妈妈让俾我哋食，咁做仔女咧就傻啱啱，以为个妈妈真系唔中意食，咁所以佢嗰种追悔嘅心咧，我好体会得到嘅。咁亦都系趁呢个机会咧，去同大家去做一个少少嘅分享，就系话，咁当然啦，如果妈妈真系唔中意食，你唔好呃佢食啦。 你以前让俾我食，而家俾翻你啦。你中意食嘅应该， 你唔好咁样呃佢，你中意食嘅，你中意嘅，又唔系咁样，但系即系话，我哋要识得去体恤。父母对我哋啦，过去嗰个用嗰个爱护嘅心啦，其实系唔容易咯。 咁啊， 好少好少人大个咗咧，识得去体恤嘅。 咁到起某个年纪佢会咯。 我冇你咁好福气啊！你父母仲在堂啊？我父母唔喺度啦。咁所以我常常都讲系父母在堂嘅系我哋做人仔女嗰个福气咯，可以好好去孝顺佢哋咯。 系咁啊！当然头先我哋所讲啦，如果好似呢位淑仪嘅朋友咁啦，佢觉得好对唔住妈妈，咁当然 咁又唔需要追悔嘅，已经发生咗嘅，已经就系发生咗啦。咁咪我会用一个好简单直接嘅方法啦。第一就诵经多回向俾唔喺度嘅父母啦。第二就天下间所有嘅老人都系我哋嘅父母嘅对待嘅方法，都去做啲长者嘅义工咯。 OK， 咁啊，希望阿淑仪你听完啦，你嘅法师所讲之后咧，即系带俾你一个新嘅睇法，唔系喺呢个追悔当中啦。 系啊，同埋透过佢咁样写信入嚟咧，好多时候都会唤醒起我哋一啲好多人常常都会疏忽咗个问题。不过咧就俾咗我哋一个空间同埋机会咧，喺呢个时间咧同大家话，喂，唔好。漏咗呢样嘢啊！我哋都可能都会犯咗呢个过失噶咁样，咁都系好嘅。所以啲听众写信入嚟系直接与间接当中咧，都系帮到我哋好多。 好喎、啊，咁如果大家咧即系听到阿淑仪呢封信嘅话，你个信件可以完全唔同嘅，当然系每个人都有佢嘅故事噶嘛，系咪？ 系 啊，咁如果你有你自己故事，你想向某一个人系讲对唔住嘅，欢迎你，我哋可以即系接收你嘅电邮嘅。咁你可以电邮俾我哋啦，呢、个电邮地址咧就系 radiofm104@gmail.com 啊。咁李嘉法师啊，其实我一阵间咧翻转头咧，我好想问下你，因为呢个题目系我哋几个礼拜之前我哋话想讲嘅，系因为我太多嘢讲，成日都有嘢问你啦吓。咁就系佛台有啲咩系唔能够做？做嘅事，当然咧系有啲喺心机旁边有啲朋友系佛教徒啦，有啲唔系啦。但我相信咧，我哋喺呢个时间里边咧，我哋只系选择咗呢个即系佛学个角度去讲下生命啦。咁啊，既然我哋讲开佛学，咁佛陀有好多嘢咧都可以讲嘅，系咪？咁啊，一阵转头翻嚟，我哋讲下咁佛陀有啲咩唔能够做嘅事咧，系咪真系有噶？好啦，我听过咗九点半钟嘅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直播室咧继续有廖一法师喺度嘅。廖一法师啊，今日咧我哋讲呢个话题就系佛陀有啲咩系唔能够做嘅事。咁当然喺我心里边咧就好似上帝一样，上帝无所不能嘅。咁如果我再用呢个咁嘅角度，我就冇谂过佛陀系即系有啲嘢系做唔到嘅。 哦，系咁样嘅。譬如咧，当中有一件事讲咧，佛陀就话，如果一个人系同佢之间冇嗰个缘嘅，佢根本咧冇办法度佢。简单啲讲就系话，呢个人根本就唔信。你怎样去导他呢、你怎样去接引他呢你怎样将那个佛法介绍给他听呢、就正好好比如说一去到这个时段我们心灵环保的时段这个人都转台了、无论我们在这里怎样讲介绍说这个叫佛法的唯一种的叫做生活的另类的一种价值观、他都听不到了所以怎可以接引他呢咁呢个就佛陀做唔到嘅当初一件事啦。咁、第二件事呢就係话定业不可转。 咩叫定业啊 定业就係话嗰个业报系定咗嘅。咁呢个唔系宿命论喎。就譬如话我哋今生 只会是男人或者是女人， 嗯、 都是一个定业嚟嘅，吓、啊，即系你是今生是男人定女人，佛陀冇办法用佢嘅神通或者系力量咧将你转变啊，唔、 嗯、 可能噶、 嗯， 或者你白皮肤黄皮肤啊，咁呢个系定业嚟。 点解唔可以嘅？譬如话我上一生，可能我会唔会有个机会？我上一生其实系非洲人嚟噶。 有，绝对有 机会。系咯，咁但系边一个掌控住我？究竟系男系女？系呢一个咩嘅人种？因为点解我咁样问咧？做女人真系好辛苦噶。我成日都话、嗯，如果下一生即系再有机会做人嘅话，我未必想拣做女人嘅。有冇得选择噶？ 有。咁、嗯、首先咧，我哋要了解咧，人死咗去咗边先？原来我哋人死咗咧，就进入一个身体状态入边咧，叫中阴身，中间个中， 嗯， 阴阳嘅阴。 系 呢、這个中阴身咧嘅意思咧，就系话。佢喺呢个死亡，我哋叫做话呢个色身唔得啦，死咗之后啦，去到佢要再投胎做人之间嗰段时间，叫做中阴身。咁呢个中阴身嘅时间咧，佢有49日嘅寿命嘅啫。咁、嗯、有一种人咧就系、是、依头佢断气啦，佢、 嗯、 就进入呢个中阴身嘅。阶段啦，喺个阶段入边，如果佢平常系做大好人嘅，咁佢咪即刻去。投胎做得到人生咯，或者去到天人做天得到天福报咯。如果佢系做坏事嘅，咁佢就一定会即刻落马上落地狱咯。咁、 嗯、 但系咧，有一种人咧，就好似我哋过去啦，喺电台都讲过啦，咩叫十善啊，咩叫十恶啊，佢、嗯、每样都做啲嘅。你话佢坏，佢又坏唔晒；你话佢好，佢又有时都有好多过失嘅。咁、嗯、呢种人咧，就会喺中阴身呢段期间咧，佢就会睇翻佢平时嘅业报啦。 嗯 去睇下佢会唔会得到一个人生。 嗯、 好啦，咁佢都有系做好人嘅，咁所以咧佢、嗯、都可以得到人生嘅。咁、 嗯、 但系得个人生嘅时候，佢凭边个渠道去咧？佢喺个中阴身嘅过程当中咧，佢会好渴望咧得到人嘅身体， 嗯、 因为佢咁样四处飘摇都唔系办法嘅。 要搵翻个支柱，搵翻地方落脚。 系啦，咁佢好渴望要得翻个色身。咁喺个当中，如果佢呢个渴望嘅燃烧呢、這个色一升起嘅话咧，佢、 嗯、 会见到咧，有男女喺度交配。 嗯、 如果佢见到呢个男女喺度交配嘅过程当中咧，吓、啊。佢如果喺个当中，佢对嗰个女嘅起咗一个淫欲嘅心，咁、 嗯、 佢入胎之后咧，佢出嚟咧就会做男仔。 嗯、 如果佢见到呢个男女喺度交欢嘅时候咧，佢、 嗯、 对嗰个男人起咗一个淫欲嘅心，佢、 嗯、 入胎之后佢出嚟咧就做女仔。咁、 嗯、 所以简单嚟讲，应该系讲翻我哋平时嗰个色，你系对边一样嘢嗰、 嗯 那个淫欲嘅心啊，喺嗰一刻。你 再次生起嘅， 你生起嘅，你系对男人嗰、那个当下嗰个男人交欢嘅交配嘅时候，你系对嗰个男性生起嗰个淫欲嘅心嘅、嗯，或者对嗰个女性生起淫欲嘅心，你出嚟嗰个性别就系咁样去定噶、嗯。 如果你咁讲，我推翻转头，我就系对男人嗰个嘅身体起咗淫欲嘅心咯，咁我先会变成女人啦。而 系冇错，冇错。咁、嗯、当然啦，咁有啲人就话好啦，咁我要训练咧，就调翻转头对女人咧有个起咗个淫欲嘅心，咁我下次咧就先翻嚟咧就做啦。男仔又唔系咁嘅样嘅、 嗯， 因此咧，喺佛经入边咧就话，如果你对呢个女人嘅身咧，你好厌恶啦，你觉得好多个障碍啊，好、 嗯、 多唔方便啊，咁你可以透过诵经嘅、 嗯， 啊，咁透过诵经，透过忏悔，就话希望咧，你就要发愿啦，愿我来生咧得到一个系一个男人嘅身。咁、 嗯、 当然即系喺嗰个过程入边咧，自己喺从心性上面好多时候要去训练自己啦、嗯，譬如话唔好咁小气啦，进行十善啦，咁、就比较容易啲，你所求嘅都随意咯，系、 嗯、 啊， 即系头先你讲系唔好小气啦，行十善啦，喺十善里面冇讲话唔好小气嘅，你头先系自己加落去定系咩嘅真嘅？ 依、這个小气啊、嫉妒啊，嗯、或者系爱比较啊、爱面子啊，系、嗯、我哋人嘅一种，我哋叫做话负面嘅情绪啊，咁、呢个负面情绪咧就嚟自于咧我哋对事情咧嗰个嘅执着，咁、因为呢个执着之下咧，用好容易令我哋起一个嗔恚嘅心，呢、个嗔恚嘅心咧，我哋咧喺佛法入边咧有一个嘅形容咧就叫做无明啊、无明嘅意思即系话佢冇办法去明，即系好明理地去 处理或者面对或者去解释一啲事嘅。佢、总之咧，即系我哋叫做发脾气啦。嗰啲脾气就无理取闹嘅。咁但系呢个无名咧入边有好多负面嘅种子嘅。如果我哋咧而家仲做紧人嗰阵时候，我哋唔尽量去过滤我哋呢啲无名嘅种子嘅话咧，就算你去做到一个人，无论你系男人定系女人，你都系咧会带埋嗰啲嘅种子咧去投生嘅，咁、你好难去到一家叫做话 好人家， 应该系咁样讲啦。就譬如好、多人话我成日同我父母唔啱咁样，我成日都同佢哋讲，我哋嘅父母严格嚟讲系我哋自己选择嘅、选择嘅意思即系话，你如果冇嗰种同佢之间彼此嘅共业，你唔会投生去嗰家人，佢唔会做到你嘅父母嘅、所以咧在座各位咧都唔好咧去嫌弃我哋个父母，或者话个父母咧生成我哋点样点样点样，嗰啲全部系自己业报嚟嘅，唔关个父母事嘅。但反而我哋投生得去嗰家人做我哋嘅父母嘅话，系彼此嘅缘分。呢、个缘分可以系好，可以系唔好。咁因此我头先讲就话，尽量我哋唔好带咁多负面嘅思维、负面嘅我哋叫嘅想法，或者一啲嘅情绪，或者一啲叫色。那个色嘅就系讲紧，喺我哋嘅心田嘅种子入边嘅一个种子嚟嘅。你少带啲去嘅，咁起码你投生去父母同你嘅父母家园咧，希望好啲咯，唔会话点解今生我同其他啲人好好啊，唯独同我个父母咧，点样样沟通咧，都硬系好似仇人咁样啊。呢、个缘系我哋自己带翻嚟嘅，咁纵使系咁，但又唔好宿命论咯，唔好话咁即系咁样啦，条命啊，又唔系、咁喺个当中做仔女嘅，就算嗰个父母系因为好多嘅误会，唔知无论系咩理由都好啦，对我哋唔抽唔睬或者好多嘅误会啦，我哋都要处理一个嘅，我哋叫做话怀住一个状态啊，就系话做好仔女嘅本分。 但我觉得有好高嘅难度咯。点解我咁讲？当然头先啊，即系李威法师你讲咧，就系嗰啲。我哋叫做为人父母之，可能佢唔系好识啫，但佢好爱锡佢啦，佢可能运用嘅方法唔系太啱咁解，但有好多我见到我哋喺身边又好真实嘅个案嚟噶，系咪都系有啲父母根本从来都冇好爱锡过自己仔女噶，甚至乎即系譬如话去欺负啦，去强奸佢嘅仔女啦， 咁呢啲系嗰啲嘅作孽啦，嗰啲人应该要快啲落地狱啦，嗰啲人就嗰啲系不知所谓啦，嗰啲咁，但系你话系言语上 咁呢个系咪一个缘？咁你要讲你话，因为我哋有共业，然后我先会嚟到呢个家庭噶嘛。 系共业，即系话你同佢彼此之间有，如果用外国人讲话，即系外国人嘅说话，即系 you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即系譬如话你系一个自私，你系一个唔识付出嘅人，咁你就会去感召到一啲自私、唔识付出嘅人做你个父母。你系一个唔识孝顺、唔识爱食人嘅人，咁你就会投生嗰家人，又系佢同你之间，起码佢怀孕怀着你嗰阵时候。你一出嚟，佢覺得同你嘅緣分就係佢又唔係好付出啦。咁但係咧，同你嘅大哥、大家姐或者你個妹又好好嘅噃。咁你因為佢哋嘅緣喺嗰段期間，佢係同佢彼此之間就又愛錫啦，又好傾啦，又好講啦，萬事有商量啦。明明阿哥啊細妹唔啱都好啦。父母都话佢啱嘅，因为佢哋嘅缘系咁样。咁但系我哋自己咧投生入去嗰一刻咧，你系带住一个乜嘢嘅色？呢个系当中都扮演咗一个好重要嘅影响嘅元素喺入边嘅。咁你话如果真系而家出胎啦，做咗人啦，咁点咧？事情已经去到咁样啦，多忏悔咯。咁你话我唔知道我过去做错咗啲乜嘢嘅噃咁啊？经文有咁多本，咁你就攞一本你熟习嘅，或者而家道场都有好多不同嘅道场都有啊拜忏啊，咁就去多忏悔咯。或者透过去做呢个长者嘅义工，不同嘅义工用行为嚟弥补去学习，点样去付出咯。 OK， 一系翻转同仲有一小节嘅时间咧，再倾下。李威法师啊，其实咧我好简单嘅，头先你讲啦，就佛陀有啲事系唔能够做得到嘅，例如系究竟我系拣男拣女咁啦，佢唔可以做得到啦，系咪？ 咩肤色啊？ 系咩肤色佢唔可以拣得到？ 定咗啦。咁当然我哋而家有啲人好似 Michael Jackson 咁样啦，佢经过后天啊，去改变自己嘅颜色啊，你睇下到最后都系唔得噶。 系得到一个佢即系个唔开心嘅结局啦，佢好勉强去做呢件事，喺个过程当中要付出好多代价啦。 系，就算你好仔细去睇下佢啲手指咧，当中手指甲入边。 面都是黑色的、嗯、煮不到完全是白皮肤的。 是。不过反而呢我想问一下你譬如说我即是我无论点都好希望我今次有缘我们听到这个讲法、 嗯、 就是说其实原来我们自己可以有机会揀的、啊。那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究竟我们、 重新等我们今生做人的时候。 完结了之后啦。 不是我们做人的时候呢我们呢我哋嘅行为啦，我哋嘅思想啦、嗯，我哋讲嘅说话，我哋嘅身口意啦，要尽量咧系喺我哋叫做一个十善嘅范围入边。咁、嗯、起码你为自己，你自己就呢、這个如果系呢、這个生命系一个程式嚟嘅，好似电脑程式咁样、嗯，你为自己你写咗一个好好嘅生命嘅程式，系善嘅生命嘅程式。咁、 嗯、 你比较容易有到去到一个投身嘅一个家园入边咧，彼此诶嗰、欸、家人又系有呢方面嘅生活嘅生命嘅程式嘅，咁、嗯、同你系互相咧，系我哋叫。 接引得到， 系啦，系啦，接引得到啦。咁、嗯、嗰互相个感召咧、嗯，你就可以比较去到好啲嘅地方咯。 但有时我觉得人都会有啲上上落落噶嘛，上上落意思，有时做到十善，有时做唔到，有时做到好人，有时做到坏人咁样啦。咁我哋系咪真系有条数真系会得计？嗱，今次做咗两件好，下次做咗件坏都打平咗。 应该咁样去睇。最近咧，我睇到咧，基督教咧有一位人咧系喺，如果冇记错，好似系美国个嚟。在香港嘅之前做一个讲座嘅，佢叫阿 Nick 嘅，咁咧佢咧就冇手冇脚嘅，系得个身体嘅啫。啊，佢有脚，只不过对脚就好短好短好短嘅啫，吓、你见唔到个腿嘅，一直系见到脚掌嘅。咁咧就佢可以为嘅活动嘅范围其实就系靠佢只脚趾，一只脚嘅脚趾嘅喐动，佢都行到路嘅，行到路嘅。但系咧，你如果要攞嘢咧，佢只手系攞唔到嘅，就要靠脚趾去帮佢，或者靠旁人去帮佢咁样。佢系喺一个基督教嘅家庭嚟嘅，咁、 嗯、 如果你以一个宗教嘅角度，你就会话佢系咪做错咗咩嘢？点解会去到一个咁嘅家庭咧？咁、嗯、样，咁啊唔应该咁样去睇法嘅。如果你以佛法嘅话，更加唔应该好似头先我咁样讲，你话啊一定系佢嘅善业唔够啦，咁、所以咧佢就投生咗去呢个家庭。依家人好锡佢嘅，但系咧，佢嘅个色身咧就会有呢个残障嘅一面啊。系咪佢嘅善业唔够啊？咁样唔可以用我头先嘅呢个讲法而作为嘅一条方程式咁、样去套落别人身上，唔可以嘅。因为有啲人佢嚟到呢个世间咧，佢系用一个破烂嘅色身，而要去对世人说明咧，喂，你睇下我都得、啊。点解你唔得啫？你睇下我咁懒啦，呢个色身呢、这个身体已经千疮百孔啦。但系你睇我而家做得几好，你个少少事干，唔好咁计较啦，冇执着，冇执着，放开，放下放下。嗱，佢阿 Nick 佢嚟讲咧，就好熟，佢好具说服力。当然啦，阿 Nick 佢系基督教徒，佢用呢个主耶稣基督嘅。意志让佢用神嘅意志，让佢咧演绎所谓神嘅意嘅我个嗰个爱啊，喺呢个人世度应该点样去继续活着？ 系 咁呢个好彩佢有个宗教去帮佢。咁、而我哋用佛教徒嘅睇法咧，就千祈唔好以我头先话佢必然系恶业，所以咧佢身体咧今次嚟到咧就咁样，又唔可以咁样睇、啊。我哋一生如果遇到啲咩遭遇，系不幸嘅，系唔开心嘅，系有打击嘅，或者系一个让我哋跌落一个深谷嘅，唔好咁样去谂、啊，因为嗰样嘢必然系要你磨你嘅意志，让你有一种另类嘅激发。你得到呢、这个喺从呢个激发当中，你觉悟嘅话，话喂，原来你今生要遇到呢个遭遇，系为咗将来你要帮翻同样嘅人。我记得之前咧，我睇过一个杂志，系外国一本杂志。呢、这个女子咧系一个律师嚟嘅，佢自细就系被人收养嘅。佢用过透过好多唔同嘅途径咧，终于揾翻佢个生父生母，佢问佢生父生母 点解当然抌咗佢， 冇错。咁佢就话原来咧，佢系被人，佢妈妈系被人强奸而怀孕嘅。咁当知道怀孕嘅时候，就冇办法做呢个人工流产，所以一生咗出嚟咧，睇都冇睇佢一眼，就将佢俾咗人啦。佢知道咗之后，呢、这个女子嘅反应同我哋大部分人唔一样。佢马上就话：我知道我今生嚟嘅。人呢、这个世间嘅意义系咩？我嚟到世间系想同人讲话，你哋不论你系用即系经过咩嘅渠道而怀孕嘅话，你哋唔好去将我哋咧轻易咁样咧落胎落咗我哋。你睇下我今日几好， 我今日是一个律师、 嗯、 我帮到好多人做到好有好多有意义的事情、 嗯、 我是代表公义的一面。所以你看看，虽然他妈妈是这样子，是因为因奸成孕、 嗯、 而生了他下来马上就掉了他做孤儿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放弃到自己、 嗯、 甚至乎他知道了他妈妈是因为这样而放弃不要他的时候，他没有怪他妈妈。他反而站在一个妇女团体里面跟那些妇女团体、去打很多那些 case、啊、就譬如说这个、性暴力啊、嗯、等等啊这些。所以你看看我们每一个人今生的遭遇，我们不要那么快就说这个是善或者这个是恶、 嗯、 我们今生所遇到一切更差的遭遇都好，我们可以绝对有能力将它改变成是励志的、 嗯、 是正面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将旧有的业报改变新的因、 嗯、 但是旧有业报是不是因为我不好所以我遇到一些不好的遭遇？不可以这样讲的、 嗯、 因为你怎知道你过去生不是自己发愿说我要经过一些的叫练力来到这个人间要成长、 嗯、 要去学习，然后拿自身的经历去做一个演绎给人间看，说喂你们不要气馁啊、 嗯、 支持啊，得的，你看看我咁难过我都过得到啦、 嗯、 你哋点解唔得啊。咁所以我哋唔好咁轻率就话啊你呢个一定系恶业啦。 以前或者做过啲咩唔好嘅事啦。 亦都唔好咁样下下怪自己，我系咪做啲咩唔好嘅嘢，所以我会投生喺呢个家庭啊、 嗯、 得唔到个父母嘅爱护啊，又唔好咁样去 做。但首先你讲啦，到一个转头呢，系话即系将睇嗰件事件嘅时候呢，用一个好正面嘅角度啦。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好需要嗰个人呢有一种咁嘅精神至得啦。好多时间我哋都会将遇到嗰啲唔好嘅际遇，或者我哋经历一啲唔好嘅人啊，唔好嘅屋企啊，我哋就会好多埋怨嘅。 系，因为即系讲翻阿 Nick 啦，阿 Nick 佢有讲过，佢话佢当佢八岁嗰阵时候，佢开始知道佢一生佢因为佢冇双手嘅，佢一生入边佢系唔可以即系轻轻去拥抱佢嘅太太，佢、 嗯、 一生入边冇人会嫁俾佢，佢、 嗯、 一生入边佢好难会有份工作，佢、 嗯、 一生入边唔会有自己嘅事业，甚至乎唔会有自己嘅将来嘅。佢、 嗯、 曾经想放弃，咁佢将佢冲凉嗰阵时候咧，佢妈妈就浸咗江水俾佢冲凉，佢、 嗯、 就将自己咧浸咗落浴缸，浴缸度，佢谂住就此咧、 嗯、 要完结自己嘅生命嘅。到后来佢当然佢冇咁做到啦，即系佢曾经试过咁做，咁后来就俾人救翻啦吓。咁但系喺呢个嘅过程入边咧，直至到佢好大都好啦，咁因为佢读教会学校，佢成日觉得话，神你同我讲话，如果我求你，你就会答我。 嗯， 我而家求你俾翻个手脚我啊！ 嗯， 你俾我啊！点解我求极仲系有，仲系冇嘅咁样？到后来佢先知道，原来神就要佢用呢个叫做话释身、 嗯， 去演绎所谓咩叫手脚。好、 嗯、 多人咧有手有脚，但系就废人一个， 嗯、 心智系残废嘅。有而佢咧，虽然个身体系冇个双手，佢、 嗯、 只脚系冇大腿嘅，系吓，佢、啊、可能佢大腿好短啦。睇唔到嘅，咁、 嗯、 然之后个脚掌仔好细只，但系佢嘅行为、佢、 嗯、 嘅意志、佢表达出嚟嘅，呢、这个就系正正系我哋所需要嘅，叫做话手脚。 系头先你 叫嘅正面嘅意志， 嗯、 即系佢揾到之后，佢就终于觉悟啦，就话、 嗯、 哦，原来呢个系神俾佢嘅意志，佢喺呢个世间要有一个另类嘅演绎嘅方法。咁当然，喺一个佛教嘅角度就系讲话，佢系有一个。你问我，我就话佢系菩萨再生再来， 嗯、 只不过佢喺嗰个挣扎嘅成长个阶段，甚至乎曾谂过自我放弃，因为仲系人，仲系凡夫嘛。佢、 嗯、 经历过之后，佢先知道痛；佢、 嗯、 经历过之后，知道苦，佢先至可以伸出佢嘅手，同人讲话唔使惊啊！你睇下我、 嗯， 我都得啊。 OK， 头先你讲咧，有啲人咧手脚都系有齐晒，不过心智系残废嘅。我觉得你讲得好好啊，呢、这个即使有啲人佢系冇手冇脚，但原来佢嘅手脚嘅能力比任何人都要高 啊。系啊 ，OK， 好，咁啊，多谢晒廖一法师。嗯，今日咧，其实今晚咧有少少沉重嘅，放翻松啲先得。 会吗？你觉得 一啲啲就咁多咯？我谂 唔会嘅，大家希望啊，即系保持正面咯。 OK， 好，多谢晒你嘅法师，下个礼拜再倾下。 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健康地球人。